是何在？曾经为我频频举杯，一个一次意义成为过去，一笑云散难以追回。曾经为我怕是喝彩，曾经为我频频举杯，一个一次意义成为过去，一笑云散难以追回。浓的眼睛吹了酒杯，一杯又一杯灌得我心碎。过去的心，过去的悔，用杯杯苦酒难以冲淡。用杯杯苦酒难以冲淡。